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第四節大香港早晨啊！咁有淡仔咧，就梗系讲一啲咧同淡仔好有关嘅题目啦。我哋咪讲阿 Jam 翻嚟香港唱歌啦。 屌，冇人知啦，冇人留意啦。 咪淡仔离弃咗， 评价完毕啦呢个。 离弃咗。 哦，今日接我去啦，唔系。咁唔系冇人知噶。不过会唔会反映大陆嘅经济问题，我就唔知啦。咁样咁，但系淡仔除咗熟阿 Jam 之外咧，同埋细集仔。之外咧就係、是、Pokemon 啊咁樣，今日有單俾阿譚唔係俾阿湯姆揾到單新聞喎，好似好勁 咁樣。我都唔知 係 咪。 對於我哋，你係咪冇睇過 Pokemon 噶？嚇湯姆 好少咯，即係冇啦，完全冇，可以話冇。 我係真係完全冇嘅， 好少，即係睇過 立慣睇到呢個年紀， 一嚟年紀啦，二嚟係唔係其實做個細個都好少睇卡通片啊。 我都 Pokemon 做嘅時候你都十八歲啦，差唔多啊，唔係未到十八嘅，十五六。 咁细嘅啫咩？ 十五六啊，嗱 ，Pokemon 出嘅动画出嘅时候，大概系九六九七年嘅香港。 系系系， 差唔多。 咁应该同我同年嘅人系有睇，即系 Godwin 系有睇嘅。 我冇睇啊，因为佢播嗰时候系翻学噶嘛。 系咯， 关事 嘅。 唔系嗰种啊，可能 嗰时咪闪电传真机嘅时候。 唔系，一定系淡仔睇得最多噶啦，一去最熟行。咁嗰单新闻其实就系上个星期六发生嘅事情嚟嘅，就话美国有间拍卖行咧，喺上星期六喺加州比华利山咧拍卖咗一张极为罕有嘅比卡超卡，宠物小精灵嘅卡。结果咧系由一个香港嘅收藏家出价54,970。美金即系大概420,000嘅港纸咧，就投得嘅。咁而家就画面呢一张卡啦。咁呢张卡有乜？ 香港人投到嘅、哦， 声称啊，就匿名香港嘅收藏家。 唔系就系你啊，淡仔？ 可能系喎、 哦，冇咁多钱， 匿名 咁多钱，咁多钱 吓，咁多钱又唔 啱。有40几万，我唔会攞嚟买呢堆卡， 买卡啊，淡仔。咁点解咁劲呢张卡所谓咧就系话呢张卡咧系极之罕有嘅，因为咧只系制作。咗39张嘅啫，就系由1997年至1998年咧送俾个日本月刊《快乐快乐》啊，译名嘅其中里边嘅插画比赛嘅得奖者，咁啊，所以得39张嘅啫。 哦，即系呢个奖品嚟。 系啦，系又系来自个97至98年嗰个有本月刊啊，日本嘅杂志啊，译名叫做《快乐快乐》，我唔知佢原本个名系乜，咁就又搞咗个插画比赛，咁得奖最嘅奖品咧就系呢个张卡啦。咁咧就而家講咧就話據知咧就係目前咧只有十張咧係幾乎全新嘅狀態。咁究竟有實在有幾多人私人擁有咧？淡仔會唔會籠底裏面有張咧？唔知道啦， 可惜我冇啦。 如果嗰個本身係一個獎品就嚇。就唔係咁，但又要你有 keep 咗廿年都係好新淨，因為講真呢啲送禮物呢啲嘢咧，即係我哋都有時可能譬如有時播送下，我哋互相交換下禮物啊咁樣。咁但係你唔知邊一樣會最終會變成一個值錢嘅嘢啦。咁同埋即係香港人有經歷搬屋咧，其實好多嘢都會遺棄啦。咁你話及後先覺得值錢嘅，咁亦都要 keep 到新淨，亦都唔容易。 好難嘅其實，你好似就算嗰啲。你話天下嗰啲漫畫，我唔好講太遠啦。天下漫畫都雖然遠，但係未去到《龍虎門》第一期啊。我講天下， 但係嗰啲都會有人 keep 起，即係有心頭。 但你如果你要 keep 到真係全身狀態，真係好難其實。 因为即系香港天气啦，你住屋嘅大细啦，嗰啲都有影响。 好似头先嗰张， 你有钱摆迷你仓 镜啦。头先嗰张相咧，相杰，你望多次嗰张卡啦，望多次嗰张卡。头先嗰张相， 值40几万。 唔系呢个咧，佢应该剪咗斩咗个头嗰张相，佢都系即系嗰啲用嗰啲胶套套。 有啊有啊，而家都见到有个胶套笠住。咁但問題你要明白，即係一世人咧，即係廿年裏面你會收好多唔同嘅禮物啊、獎品，你唔知邊嚿嘢值得 keep， 邊嚿嘢唔值得 keep 噶嘛？ 乜都 keep 噶。 係啊，當然如果你問我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分辨到有啲邊啲咧係幾十年後會值錢嘅嘢咧，我可以有個秘訣話俾你聽嘅，就係你抌咗嗰啲通常都係值錢嘅。 咁樣啊？ 唔抌嘅， 咁樣人豁達好多 嚇， 咁樣人豁達好多，咁樣人 好多咁。 咁呢張卡其實升咗值嘅， 咁計咗值啦。 唔係聽 你听我讲，你听埋我讲先吓，糖仔， 嗰个都翻西装，有条鱼喺个头度， 系讲埋嗰句都得啩，糖仔，听埋我讲先。 我俾你讲 啊，嗰日报道讲咧，系多谢，咁咧就 唔系人权 呢个。這個呢就是這張卡呢其實就不是第一次拍賣的了，這報道所說回就是2000年的時候就有試過拍賣，那當時就以這個17萬，大即是大概18萬港紙就成交的，那那時已經很值錢的，那16年後呢就現在就買了不少東西，超過一半超過一倍，就43萬接近43萬的港紙就是叫拍賣了這張卡了，那十零年的啫，都是。 唔係，咁你喺香港買樓嘅話，十零年都升過三倍添啦。 哦，咁啊係， 咁當然有佢個罕有嘅價值喺度啦，呢張卡咁樣。咁當然引來嘅討論就係唔好討論啦，引嚟我哋見到呢段新聞之後，第一件事梗係問 呢張卡 淡仔啦，張卡有咩咁巴閉嘅？即係唔係本身卡呢個存在意義係咩？因為對於我哋講可能卡，你話以前我細個即係你仲係受精卵嘅時候啊，即係冇嘅嗰個只係個收藏同埋觀賞嘅價值啦，即係當係咩郵票又好咩都好，譬如係 Yes 卡啊、 星矢啊、 萬變卡啊，我講完都有啲尷尬。 萬變卡係 啊，你講嗰啲我唔識嘅。 我講完都啲 Yes 卡，我仲知萬變卡。 萬變卡 Band 帶嗰 珠龍珠星矢嗰啲一樣嘅。 哦，嗰啲叫萬變卡嚟，原來。 唔好意思，我講完有啲尷尬，我啲面紅。 閃下嗰啲啊， 閃中暗 閃，閃中閃，嗰啲碌卡機碌出嚟嗰啲。 係啊，嗰啲碌啊，我都玩過嗰啲。 我細個嘅時候都有，放心， 好我都 好多年。 你身為人父咯，怕咩啫？ 好似我媽同我講13點， 身為人父咯，怕咩啫？ 自制閃卡添，呢樣 乜？自制閃卡正喎。 係啊，你中意點啊？ 唔識喎，我完全唔識喎。 咁我哋嗰啲冇閃嗰啲叫白卡噶嘛？ 系 嘅咩？ 系啊系啊，我唔系讲下边个咁样，系啊， 即 系 边个好多啊？你个 list 啊，你讲 第二节啊，成节喺度讲。咁样咁嗰啲我哋以前叫白卡啦， 系 啊。咁其实我系中意白卡嗰啲。咁咧你搣咗佢， 但系闪卡值钱啊嘛。 系啊，咁咧 值好多串鱼蛋噶。 系啊，咁你中间搣咗佢，就揾牙刷咧就捽走佢个背景，即系退地，跟住咧就黐翻一个闪字喺度，再贴翻张卡。 哦，黐咗个胶膜。即系 尽可能系面，尽可能系面嗰阵， 因为你会嗰啲 paint 会甩噶嘛，嗰啲油会甩。 系啊，跟住再咁有啲透明咯，黐张闪字喺度， 即系黐张闪字， 再 贴 翻 个纸张闪卡， 咁就拉巴闭咁。 但系咁系人都知你系张假闪卡嚟， 冇开自嗨，唔会攞去买，即系自嗨。好啦，咁但系以前有一个咁嘅鉴赏，或者有炒嘅价值啦，咁呢张都系炒啦。 炒嗰阵时系有一。而家都有嘅，但嗰陣時就係一大本簿， 嗰本簿喺外文村買 嘅。哇！你講起呢啲真係其實都幾多啊，儲 幾唏噓啊，人生嘥咗。 同埋嗰啲 偷阿媽錢， 有一啲好無聊啊！啲世界盃嗰陣時咧，可能而家 集圖炒咪而家都有㗎， 可能而家都有。 係啊， 可能而家值錢㗎。 係啊，你做咗華特拉馬啊嘛， 唔識 係咪？ 金毛獅王 係啊係啊係，謝信啊，你嗰張原來。 冇錯， 你真係借信。咁但係原來去到淡仔嗰代咧唔同喎。原來卡咧係有另一個用途嘅，其實攞嚟搞咩咧？ 卡而家基本上由我嗰個年代開始咧，嗰啲卡 game 咧都係一啲對戰形式嘅卡 game 遊戲嘅， 係啦。即係嗰種玩遊戲咧，就唔係湯姆呢一啲流 行。即係嗰陣湯姆， 哇！頭先湯姆講咗幾撚震撼啊！ 係咪拍公仔紙啊？ 我頂！即係以前拍公仔紙呢啲概念嘅大佬， 我先又唔敢加把口，因為我有玩過。 拍公仔紙， 即 你而家呢個我試過，因為拍公仔紙惹上大禍 啊，咩大 禍？輸好 Q 多錢， 我唔知， 跟住要屋企人出面拆掂佢。 竟然呢年代有咩人會諗起卡 game 係講拍公仔紙啊，大佬？ 湯姆講嗰只拍公仔紙咧，以前咧食嗰啲朱古力餅咧，有張正方形嘅 朱古力餅唔識喎，呢個 有張貼紙嘅嗰時。 唔係我講，譬如頭先阿四講嗰啲咩萬變卡， 係 萬變卡，即係龍 個月 龍珠卡嗰啲咧，嗰陣時已經有拍噶啦，嗰啲就因為底面咁好簡單，就兩張卡。 我哋而家講咗好多朝代，我哋終於由聲明開始講。 有好多朝代咩？ 但係我又分析到呢個朝代，因為我媽又同我講呢啲口述歷史啊嘛，就係、 是、哦嗰、那個你講啦，係嗰陣時 淡仔淡仔講。講緊就係用卡 game 對戰啦，即係如果你有睇卡片，我勉強知係。 即 係 佢哋 等我出一張咩卡，提升啲乜嘢，有啲乜嘢嘅屬性，跟住打到對方，對方就嚇咁樣，做次就玩就玩得了。咁咧，但係。 啊，我想问而家喺街玩啲卡机有冇扮卡通片嗰啲咁嘅经？我唔知啦。 小朋友会 有 见到 有趣。咁咧， 哦，即系冇变 我讲我讲嗰啲一蚊扭出嚟嗰啲卡咧，有冇攞嚟用拍公仔纸嘅方法玩咧？以我见系比较少。咁 我有 嘅。多元讲嗰啲咧，买一包朱古力，即系小食部啊，学校小食部咧， 明星嗰、 那个 明星点心 系 妈咪面嗰啲 朱古力比较多嘅，咁咧食完嗰出咧，通常我抌佢嘅，咁剩低一张贴纸嚟嘅，咁但你唔会搣嚟做贴纸咁笨柒噶嘛，咁咧就储起佢，咁就以一个拍公仔之形式咧同人去对玩嘅， 哦 ，OK， 咁样，咁、哦、但系呢个都系已经系新一代啦，即、就、系、是、我哋呢一代啦，再老一代就我妈、我姨、我舅父嗰代咧，就真系叫公仔纸，咁应该系薄啲嘅， 即系牛佬嗰代。 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即刻谂一谂边个后生啲，系牛佬后生啲。咁咧，佢哋即系一薄啲嘅公仔纸，咁又系真系用拍嘅形式嘅。但系探仔，你知乜嘢叫拍公仔纸噶嘛？ 麻麻地， 麻麻地啊。其实就系每人嘅掌心都有咗条掌心雷嘅卡。咁咧就系人样所谓嘅面啦，就向住对方。咁大家都去击掌一 掌， 跟住放手，嗰两张就跌落地， 飘落地啦。 张飘落地，边一张系 反转咗？ 即是梅菲定律咗呢，即是吸咗落地下呢，咁嗰张就叫输，你就可以拥有埋对方嗰张啦，咁样係啦。你试下攞张百蚊纸出嚟。 仲有一隻玩法㗎。係 啊，我知道，我唔记得咗啦，但我 两张卡摆晒面嘅，咁呢你就咁样两隻手贴住张台，跟住咁拍落去，你嗰张卡反唔反？你反咗人哋嗰张就你立咗佢。 唔系呢个就技巧性多啲嘅，呢个技巧性多啲嘅咁样。咁就系我哋即系几代啦。好啦，咁但系比卡超嘅卡咧，就是、一个卡 game 嘅对战形式嘅。 呢种就比较接近我嗰个年代嗰啲卡 game 啦。基本上嗰时嗰啲卡咧， 到你老年 嘅普遍嚟到咁都系咁嘅。Pokemon 咧我都有玩过少少啦，唔系好多。同埋嗰时玩 Pokemon 咧，主要都系玩老番嘅卡嚟嘅，喺花园界买嗰啲。 老番卡。 咁 因为会自在玩啊嘛。 系啊，小朋友自在玩。 咁就有啲唔同嘅吓。 系啦，咁就即系我再 check 翻 Wiki 啦。咁其实即系个玩法咧，其实同普遍嘅卡 game 都系咁上下嘅。基本上就系你出一只角色嘅卡， 系 咁然之后咧，佢上边咧就会有一啲点数，就譬如就会写住佢系咩属性啊，有啲咩攻击力啊，有时有啲会有埋防御能力啊等等。咁然之后咧，再会有其他唔系角色嘅卡咧，就会系一啲可能 action 嘅卡啊，即系有一啲行动啊，或者佢一啲支援你嘅卡啊，譬如话我用咗呢一张卡可以帮你回血嘅咁样，或者我用咗呢一张卡可以令到你嘅攻击加大嘅，或者有一啲特殊嘅效果嘅咁样，咁就系透过你出一啲角色嘅卡，再出埋一啲其他一啲 action 嘅卡咧，咁嚟到去睇下边一个可以能够赢到呢一个 game。 咁点为之赢嘅？即系譬如我攻击 打低咗对方咯， 我攻击力100。跟住你攻击力系80，咁跟住咁点啊？咁你就输咗。 嗱，普遍嚟到讲咧，啲卡 game 咧就会计几个回合咁样，譬如咧四五个回合、七个回合咁啦，咁通常唔会好多回合嘅，咁就就会即系譬如话有时候有啲游戏就三盘两胜制咁啦，咁跟住就会系嗰一个回合咧，通常就睇下即系未必一定点数斗大嘅，咁最旧嗰啲可能会点数斗大啦，咁但系通常就会越嚟越复杂嘅，咁就譬如话我有攻击力，咁跟住然之后扣翻你，又要扣啊你防御力啊，又要扣血啊咁样，有其他嘅卡 game 啦，咁唔系 Pokemon 啦，咁即系譬如我嗰时玩最多咧就系召唤王嘅，因为嗰时睇 Coco 我好中意玩，就会佢成日推介召唤王嘅咁样，咁就会系会睇埋你有咩组合嘅，即系譬如话你一个你出咗几张卡，咁会形成一个组合，即系譬如佢同一样嘅属性，咁就可以同一个组合咁样，跟住然之后佢一啲嘅唔同嘅种类咁又有一个组合咁样。 死啦！我唔 咁跟住透过呢一啲组合， 又唔敢打断探仔。 咁佢一啲组合组成咗，即系你好似玩 pair 牌咁，你明唔明啊？同花顺又定啲咁样系嘛？同一只同花又有一个组合，咁顺有一个组合，同花顺有一个组合咁样。 策略性嘅游戏多啲。 系啦系啦，咁就会通常会有加埋呢一啲策略咧，咁就会令到成个游戏复杂啲，咁就好玩啲啦。 哦，咁你咁即系其实有钱赢晒噶咯呢个游戏。你手头上卡越多，你咪越赢。 嗱，卡咧，卡嘅一定系有上限嘅。任何游戏都一定会有一个卡嘅上限嘅，即系譬如咧，先50张咁样。咁你咧嗰个卡嗰个 deck 里边咧，即系一套卡，我哋叫一个 deck 啦。咁样，咁你一个 deck 里边咧，你只能够有50张嘅卡咁样。咁然之后大家就抽牌嘅，即系可能你手上面可以抽7张咁样嚟到出，咁你打一张先至再拎一张咁样。 咁我提供边50张就我就可以拣啦。 是啦，你可以自己砌你一个组合的。 我大概都明白。 但是呢， 當然啦，你裏面擺咩卡呢，其實你係、普遍嚟到講都可以任擺嘅， 係 係啦。咁所以呢，呢、這個某程度上呢都係、你有錢就可以玩曬嘅，因為你可以買一啲比較強嘅卡啦，咁樣、 哦、 即係譬如我舊時玩召喚王嘅，咁我咪可以有錢嘅，咁咪可以買多支，買曬啲龍嘅，咁樣咁咪全部都好勁咯，咁樣買一啲比較強嘅，咁咪可以有一個優勢喺度咯。 唔係啊，話嚴某有玩拍公仔紙，你幾多歲啊你？我睇你個樣 子，點出奇啫？ 後生仔， 而家你可能有人識玩掟豆袋嘅，你都 我想講咧，成個 show 最熱切係呢一節， 係啊，即係佢哋好喜歡， 大家童年回憶走曬出嚟啦。 唔係嘅，證明香港政治真係好悶咯、啊，睇報紙。但我哋同你咁樣睇，你真係要課金咯。我想講，你估呢個月我哋易捱啊，大佬睇呢個濕鳩新聞又要講好啦，我想講啱啱有人 PM 我咧、啊，有人影咗相俾我睇咧，佢、有變形金剛雜圖冊，而 exactly 嗰本係我細個有買，我啲技術哇超正， 喂你嚟睇下， 跟住你有冇發覺佢嗰本已經炒到好貴啊？ 唔係嗰本黃油點點噶啦，已經冇辦法啦， 咁梗 係 嘅，即係廿幾卅年 ，frame 就係咁樣，你有冇呢個？ 你有冇呢个？我见过呢个， 我都有喎、 呢个喂，俾长俾张你睇下，你留翻今晚用啦。 唔系，今日唔系讲呢个，我俾你睇。 睇唔到， 点睇啊？使 唔使张 嘅？我买个十五寸啊！ 哇，呢个好得， 我少 睇啊！ 有印象，呢个有印象， 呢个有印象， 呢个有印象。 仲有 He-Man 添啊！呢啲咩贴纸图 ？He-Man 即系大卵镬， 唔系太 超级唔卵同。 系啊，当然卡 game 头先比卡超炒到好贵啦。其实咧就仲有另一个新闻，我觉得好笑嘅。其实咧就今朝，其实唔系，其实几个半年前已经有人。玩噶啦、即係其實有人搞眾籌，咁咧就搞只 game 叫做Trump Against Humanity。咁其實 嚟噶 呢一個咧係 卡 game 嚟嘅， 係啊，都係卡 game 嚟嘅。咁佢其實就係參考另一隻 game 咧，就係Cards Against Humanity。咁其實係一種大家玩樂開心下嘅卡 game， 即係唔係話真係有 賭博成分 咧，先即係有競賽性嘅卡 game， 即係玩下開心下得啖笑，或者有冇得到幾多分啊之類。咁其實係點咧？你而家睇圖睇到咧，個design幾靚啊！哇，下邊卡 game 字咁樣，你聽到 幾靚喎？ 你睇到就係得幾 Toby 嘅呢件事咁， 佢碌曬就出啦。 係咁咧，就係有黑卡同埋頭先我講白卡嘅咁樣。咁其實咧，佢就會精選咗咧，好似30句咧，阿 Trump 嘅一啲名言嚟嘅。咁例如就係make 乜嘢 great again 咁樣。咁中間就會blank 咗一啲嘅字詞。咁但係咧，佢喺白色嘅卡裏面咧就有嗰啲填充嘅字詞。咁如果咧你兩個湊埋咧，可以都係一個合理嘅句子，夠好笑咧，咁就都 就贏啦， 可以出啦， 就就叫做有分啦，或者就叫做得到有趣啦咁樣， 即好似粗口麻雀咁。 係啦，其實係啦，因為譬如Trump 曾經講過 make。Do great again， 跟住如果你抽到張，佢有個示範嘅就係呢一張啦。咁如果你抽張白色嘅卡就係、是、talking about size of your penis on live TV， 即係話喺電視上面啊，你 show 你條 J 啊，你條 J 啊有幾大條啊？咁咧你拼落嗰個就係 make 即係你個 penis great again， 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啦。咁咁啊有咁啊，咁原本就幾個月前咧就做眾籌嘅，咁就原本$1,000就做，咁佢最尾收$8,000咁就賣。咁但係咧呢兩日嘅消息就話唔知話因為法律原因就 ban 咗。 咁因為用阿 Trump 嘅名， 唔知唔知啊，係唔俾大量賣啊，定係因為我睇報道就冇寫咩，究竟係侵犯咗呢隻 game 嘅版權啦、啊，定係 Trump 呢個名？因為Trump 可能係有版，因為攞自己名做好多品牌，我唔知 道。係啊係啊係啊，有噶，佢連 Focus 都有出過嘅 Trump。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咁樣，咁唔知啊，我暫時未見到，我今朝先睇到有人 share 呢條 link， 我都好搞笑呢件事。 可以整一套 KOL 卡將佢哋講嗰啲鳩嘢喺度 搞啊搞啊搞啊搞啊搞，你有個組織噶嘛？ 哇，好撚辛苦， 受優卡 搞啊搞啊搞啊， 受優卡喂， 我揾翻 cap 圖先， 受優卡有出喎，受優卡 係啊係啊，咁咪呢個幾？ 但你唔能夠同一般朋友玩咯。 件事几咁悲凉咧，成班政治宅。 唔系 Trump 呢个几劲啊？ 呢个都系政治宅噶，其实。 咁阔啲嘛？ 阔好多， 即系啲 起码我听明啊嘛。唔系呢啲， 其实有几入屋啊？ 我觉得几中产 feel 啊！呢个 Trump 呢个卡 design， 即系佢同埋佢个本身游戏个意味啊。因为你是我即是玩得那些就好像我好懂政治， 有种好 我有看开那些新闻，我好熟晒啊 Trump 几时在哪里讲，我懂得笑你才不懂笑啊，即是那些大家摇住红酒 是啊，红酒 那些咁嘅嘢嚟㗎嘛。 但今日啊，即是今朝大香港早晨啊，有人话出大亨未来，今朝諗过呢样嘢。 大亨娱乐卡。 是啊，瞓啦嘟嘟啊。 嗰啲啊，嗰啲都 OK 嘅。 是啊， 嗰啲。即是将个政治光谱扩阔啲。 收集佢个娱乐跟住出张卡咁样。哎，我反对呢啲嘢㗎啦，即係冇一句先。咁呢讲下同呢啲政治有关啦，见你哋 冇 陈文教好长 啲个 系啊，黄天西瓜咁样嚟平 牌 ，Angry Angry 都玩过，但系 Angry Angry 嗰阵时就系出过， 咪变咗 pair 牌， 系成日 pair 牌啊嘛，仲但系转一转嘅 con 就可以玩， 我买都未俾钱佢添， 系咩？ 唔好俾佢知，冇俾佢知。系啊，咁一要打工早晨系讲下啲同政治有关啦。其实咧，呢两日 Trump 有个新闻嘅。咁你知阿特朗，其实我哋应该使唔使统一个译名嘅？ 特朗普 Trump 啦， 不如 Trump 啊。唔系，其实我几中意特朗普呢个名，即系我觉得读得几好听。不过唔紧要啦。咁咧 又有川普又成好多个。 我细个睇《飞黄腾达》嘅时候，佢就系叫杜林普。 杜林普系嘛？好啦，我哋统一，不如叫佢做 Trump 啦， 阿强啦。系咁咧，咁Trump 咧，其实你知佢喺竞选期间言论都好巴闭啦，又话要送阿希拉里入监狱啊，又话唔系佢最劲就系话讲气候反常系呃人。当然呢个说法其实喺美国一啲保守派或者右翼好多人都会讨论啦。咁佢甚至讲到气候变化咧，其实系中国制造出嚟嘅伪命题嚟嘅。等咧，你美国唔好收翻啲工业，咁啊将啲嘢咧摆晒喺中国就算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令到佢当选之后咧，啲环保嘅人士咧都会喺度讨论。阿 Trump 可能会退出一啲譬如一啲嘅环保嘅条约啊，咁样即系譬如巴黎条约啊，东京都协定虽然 sorry 我唔记得咗，即系可能会有呢啲举动啦。但系咧，即系政治家咧话转态转态啦，佢而家即刻放翻个口风咧，就话其实都唔系嘅，睇嚟气候变化同人类都有啲关系咁样，开始褪啊，同埋已经讲咗咧系唔喐希拉里啦嘛，系啊，即系始终真系政治家 唔喐意思系点啊？ 即系唔告佢啦，谂住 哦， 系啊，但系竞选嗰阵又话要送入监， 如果一上任咧就即刻要送入监仓啦， 系啊，顶哇！即系有时咧， 我期待要 即系而家喺度玩卡咧，喺度玩喺度调行佢咁开心咧，去到某程度，我谂紧咧，其实。我覺得我不排除有個可能性，就是一兩年後咧，佢嘅支持度係高到爆炸嘅，可能係即係佢某程度嘅一啲嘅手腕啊，或者啲嘅動作咧，係令到美國人最終都係心悦誠服。我呢個都係留有一個疑問，我覺得佢可能會係爆，即係令到大家跌第二次眼鏡嘅呢個 連音。 唔止，我谂嘅可能系会有一啲真系 grace again 嘅嘢会做出嚟，即系我亦都未必系纯粹因为佢啦，可能系因为好多其他原因啦。但系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系扭曲噶嘛，所以我先有个咁样嘅谂法啦。咁样咁啊，由呢样嘢见到系咪会之后变成咁咧？因为其实阿 Trump 系多呢啲咁样嘅，有啲转态新闻咧，其实得闲又会出现下嘅，都几令人觉得有趣。 录咗落嚟噶啦，肯定即系嗰个选举嗰阵时讲咩都得噶啦嘛。 系啊，所以我系想讲啊，你玩呢啲卡咪仲可以玩得咁开心嘅呢样嘢咁，所以唔紧要，大家玩翻皮卡丘。 佢自己出咗喎。你咪话 哦，即系告你就唔得，我 自己出条桥几好， 但我自己出，但我自己玩， 即系每张卡咧，因为而家呢个黑白设计咁样啊嘛，每张卡咪整翻自己个样咯，佢乜嘢都摆自己样落去噶嘛。 哦，咁啊系啊，冇晒啊嘛， 梗系冇晒啦。 哇，严某咧，直情系连黐卡同埋偷卡机啲卡你都知啊。 系啊。 你几岁啊？你 佢话佢童颜啊！唉，唔好讲啦，唔好讲。我哋你揾 啲 人偷 卡， 我上嚟。 而家好多年前， 我今日 做唔到啦。 今晚热血政治咧，再讲多次啊！ 跑步啊， 八集哇，好似群星拱照噶嘛。 群星系咩？ 系你去啊嘛。 哇，系啊，系哇，系好多星，系要冷静。今晚八。 八集，咁就要政治，咁就因为困正就係睇到救世，咁今晚我哋就会集结喺呢个康宁道游乐场，咁就熱狗仔隊跑數團啦，咁所以呢就著兩收費，就收返$80，咁呢我哋就會一路跑步一路做節目，咁大家陪住我哋跑咁做節目，希望今晚唔好落雨啦，如果咪都遇著凍嘅天氣都幾吃力嘅咁樣，咁同埋都建議大家著件風褸仔跑就會好啲，因為唔好覺得跑會好熱就就一開始就著短，就或者除非你熱夠身啦，咁樣如果唔係就都 會熱身嘅， 對氣管都幾辛苦嘅，咁樣最好有件褸就會幫到你哋。雖然我係咁講，但我今晚可能係唔著褸嘅。咁就係呢樣嘢啦。希望今晚見到你啦。咁樣咁有個$80嘅收費，咁啊幫熱狗仔 你都俾就得噶啦。啊， 系啦，咁跟住就會熱狗仔隊就全面進場，咁就開工噶啦。其實都 跑數跑數， 都係會做嘢。咁啊，今晚就係有呢個嘅盛事啊。今晚希望今晚唔好落雨，就係呢樣嘢啦。咁樣我哋應該冇乜其他宣傳啦。咁樣 咁啊，晏晝國立大 晏晝國立大台啦。今晚就係黃牌節目新契弟同盟啦。咁樣同埋深超夫人信箱，我哋完全唔理 啲小 同埋港珠。 我冇咁嘅意味啊！我冇咁嘅意味， 冇錯啦。咁样就是这样东西了，这样我们今日节目就去到这里，大家保暖啦，因为今晚又可能会再冻 机喎。 咁但系而家出唔出？如果喺度见到我， 见到好彩，好彩，终于翻到嚟， 好， 好啦，咁啊，国立大台再见，系咁， 拜拜。